系对中国嚟讲系代表住冷战思维，但坎贝尔认为强化同盟友嘅双边关系同安全事务系首要嘅任务。坎贝尔话，美国期望同印度、日本以及澳洲组成嘅四方安全对话会扩大合作。日本已经同意明年会统筹会议。坎贝尔又话，习近平表明中方会参与有关军控的讨论，相信在视像峰会之后，双方正处于可能开启相关谈判的最早阶段。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覆盖该区的云带正逐渐转薄。本港今日大致天晴，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天气温暖，星期一北风增强，日间气温逐步下降，星期二三早上市区气温降至15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现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咧，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 Megabox 嘅慢线意外已经清一场。咁另外咧，后少少近住九龙货仓都曾经有意外，而家两单嘅意外事故都已经清理好。咁但系交通仍然都系繁忙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 Megabox 段嘅车龙咧排到去接近观塘码头。咁就由于较早前咧有两单嘅意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 Megabox 段挤塞，车龙排到近观塘码头。咁另外跟進翻喺將軍澳道，因為道路工程，而家去將軍澳方向近住變電站嘅慢線咧係封閉，一大擠塞，車龍排到落觀塘繞道近麗港城。就喺將軍澳道去將軍澳方向近變電站有道路工程，慢線封閉，車龍排到落觀塘繞道近麗港城。隧道嘅情況，紅磡海底隧道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嘅龍尾喺灣仔運動場，堅拿道天橋過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線喺灣仔，龍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愛民村，漆咸道北過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車龍排到佛光街橋底，加士居道過海龍尾惠利道。另外獅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嘅車龍排到世界花園，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龍尾喺電話機樓。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和富中心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柯达大厦。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一段的交通仍然是繁忙，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在新界西贡公路入去西贡市中心方向，现在近北港一段的交通都是繁忙的，龙尾接近白沙湾码头。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兵澳落斜去西贡，青山公路华园村去九龙，青山公路月品酒店来回，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大埔丁角路新良潭来回，同埋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最后道路安全要就提醒你，踩单车记得要戴头盔、护爪同埋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可以减低受伤程度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大家好，我是政坛新秀训练班的新秀主持罗家荣，加入政坛已经两年，今年有机会做新秀主持，是我成长过程中值得感恩的一页。作为一个在香港成长的青年，感谢这个节目给我一个平台，去为香港社会时事发声，升华我和香港社会的联系。 政坛新秀训练班， 逢星期六下午3-4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行政长官发表了2021年施政报告，在香港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下，香港回到一国两制的正确轨道，香港会继续发挥独特优势，发展经济，推进中部水域人工岛和北部都会区发展，彻底解决土地和房屋问题，齐心同行，开创未来。2021年施政报告。 The world is waking up. 喝彩声，悲同声， oh, 声声入耳。 And change is coming. 中国事， 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 天下事 ，The time to heal in America. 事事关心 ，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 远在千里嘅事 ，Abusers, your time is up. 你不可不知嘅事 ，Listen to the real problems of real people. 一网打尽，无远弗届。 谭永辉、陆宇光 ，The answer lies in our humanity. 十万八千里。 早晨啊，谭永辉。 早晨，陆宇光。各位早晨， 各位听众早晨啊，欢迎大家收听《十万八千里》呢个国际时事节目啦。咁啊，谭永辉啊，嚟紧好快咧，出年嘅二月咧就会举行呢个北京冬季奥运会啦。 系啊。 咁究竟啊，而家各国系点样处理呢个嘅北京冬奥咧，就成为咗大家呢个嘅礼拜焦点啊。 系啊，咁啊，作为呢个主办方啦，咁啊，中国咧其实喺好多设计啊、场馆啊、资源嗰方面咧，其实就做咗好多年嘅呢个预备啦。咁啊，今個禮拜咧都睇到《中國日報》咧有一啲嘅報道啦，咁啊引述翻，譬如話呢個國際雪橇聯合會咧，咁就讚揚咧一個場地嘅方面嘅呢個設施咧，就話認為咧係對呢一個運動員一個最好嘅禮物嚟嘅。咁啊，另外咧國際奧委會亦都有呢個官員咧，亦都係即係特別提到中國喺今次呢啲嘅預備嗰度咧嗰個運動同呢一個可持續性發展嘅一啲嘅投入咧係好多嘅。咁就以辦一個碳中和嘅運動會咧，係即係作為一個嘅目標。咁啊呢一方面咧就喺即係見到個籌備嗰方面咧好多心思。同埋希望咧，系即系办一个即系好睇嘅一个运动会啦。咁但系咧，外围咧就有好多唔同嘅因素喺度嘅，可以话困扰住噶。 係啊，因為咧係早喺今年年初咧，已經有唔少嘅啲人權組織，以至到唔同嘅國家咧，都係批評中國咧處理一啲問題嘅手法啦，就係提出咧要到杯葛呢個北京嘅冬奧啊。咁最新嘅情況就係咧，美國總統拜登咧喺今個星期四表示，美國係考慮緊外交抵制出年二月嘅北京冬季奧運會啊。咁咩叫外交抵制咧？咁即係話唔派外交嘅代表團去出席開幕禮，但咧就容許翻運動員咧就繼續參加賽事，咁跟住咧就見到白宮發言人普薩基就話咧，美國係考慮緊外交抵制北京冬奧啦，咁係基於關注新疆人權狀況，並且咧就考慮一系列嘅因素咧，先至再決定咧係點樣行動。咁而今個禮拜二咧，咁啊中美元首就舉行咗視像峰會啦。普薩基就話咧，呢次嘅峰會咧係未談及冬奧嘅相關事宜嘅。 华盛顿邮报咧就喺中美元首嘅视像峰会之后咧报道话咧，美国政府已经向总统正式建议咧外交抵制北京冬奥噶，咁啊预料咧喺月底咧之前就会获批，而美国政府咧系通知佢嘅盟友咧，但系咧就会俾呢个盟友决定咧是否跟随美国嘅做法。 喺北京咧，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咧就系回应有关嘅问题啦，就话咧北京冬奥同埋冬季残奥会啊，系世界各国冬奥运动员嘅舞台嚟噶，就话佢哋先至系真正嘅主角。如果将体育运动政治化，系有违奥林匹克精神，损害嘅系各国运动员嘅利益啊。咁赵立坚又强调咧，新疆事务系纯属中国内政，系绝不容许任何外部势力以任何嘅名义、任何方式去到干涉。 咁啊，讲开拜登就繁忙嘅一个星期啦，咁又有一个视像峰会啊，咁但系可以话全世界嘅瞩目啦。咁跟住咧就周末之前咧，其实佢系做咗一啲嘅检查，身体检查，因为有全身麻醉嘅时间咧，咁啊佢移交咗呢个总统职务咧，俾副总统 何锦丽， 咁就85分钟嘅时间嚟嘅，咁就亦都系美国嚟讲一个历史啦，即系首次有一个黑人女性咧系即系掌握呢一个总统嘅权力，咁呢个题外话啦。咁啊讲翻即系拜登咧喺即系冬奥嗰方面咧，即系或者美国政府咧亦都系做咗一个表态之后咧。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咧就喺琴日表示咧，日本政府咧将会从佢哋自己国家嘅立场嚟到考虑咧是否抵制呢个北京冬奥嘅。英国国会5名嘅议员咧喺今个星期三咧，亦都系联名致函首相约翰逊，敦促佢咧系抵制冬奥，禁止任何嘅外交代表出席。 讲开今个星期二嘅中美元首视像峰会咧，咁啊当中都系倾咗成3.5个钟头咁耐嘅，倾咗好多议题。咁究竟有咩内容呢？我哋先听一听咧，依下呢个声带先。 今天啊，是我们第一次以视频的方式会晤， 看到老朋友感到很高兴。 中美元首周二举行视像峰会，国家主席习近平： 中美应该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我愿同总统先生一道形成共识，积极行动，引领中美关系积极的向前发展。 美国总统拜登 ：Seems to me our responsibility as leaders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 ensure that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our countries does not veer into conflict, whether intended or unintended. 刚才听到的就是习近平主席在这个峰会上面的一些讲话，和美国总统拜登。习近平在开始的时候就以老朋友来称呼拜登。不过自之后好像美国就不是这样看了。白宫发言人普晒 K 之后就表明拜登是不是习近平为老朋友，并且说这个是始终如一，都是这样看。 在亚洲时间星期二早上举行的这一次两国领袖的视像会晤之后，举行了之后，美国的白宫和中方的中国新华社分别都发表了简报。美国方面，拜登就提及了新疆、西藏和香港的状况，亦都系讲咧，美国将会继续捍卫自己嘅利益同埋价值观，并且系同盟友一同推动自由、开放、公平嘅国际体系。 习近平就强调咧，搞意识形态划线、阵营分割、集团对抗咧，结局咧必然系世界遭殃。希望美方咧就表明唔好打新冷战，又希望拜登咧推动对华政策回归理性务实嘅轨道噶。 咁头先提过啦，话题好多人都知啦。咁呢次嘅视像会晤咧，倾咗成三个半钟头噶嘛。咁当然倾咗好多个话题啦，经贸啊、气候啊、抗疫啊、能源等等啦。咁仲有一个咧，就系大家外界咧极之瞩目嘅就系台湾问题啊。习近平话咧，台海局势咧面临新一轮嘅紧张，台湾当局咧企图似美谋独，而美方咧就有人试图搞以台制华，又话咧呢一个嘅趋势十分危险咧，喺度玩火，而玩火者必自焚啊！ 拜登就话咧，美国系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唔支持台独，希望台海地区咧系保持和平稳定。佢又提及咧，佢作为参议员嘅时候咧，就曾经投票支持台湾关系法，美国仍然坚持以台湾关系法嘅，咁啊，亦都强烈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嘅行为。 呢、这个背景咧就系1979年嘅时间咧，美国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咁之后咧，美国国会系制定咗台湾关系法，并且由当时嘅总统卡特签署啦，规范咗之后咧，美国同台湾嘅关系啦。法案之中咧系最关键嘅条款咧，系包括咧美国向台湾咧系提供防卫物资啦，令到台湾咧系有能够维持足够嘅自卫能力咁嘅。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就说，所谓的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是非法和无效，纯粹是美国国内一些势力炮制出来，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是背道而驰。那什么又是三个联合公报呢？其中有一个就是1982年签署的817公报。当时这个公报就强调将会逐步减少对台军售，而美国也都表示是无意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亦都无意干涉中国内政，亦都无意执行两个中国或者一中一台的政策。所以北京一直就认为美国是即以往对台售武的一些行动是没有切实履行公告里面的承诺。而美国方面就说，台湾关系法里面是讲明了对台承诺，以及近年就是台海两岸军力不等为理由，就没有理到北京的一些抗议。 咁呢一次即系习近平同埋拜登嘅视像嘅会晤咧，咁当然大家好关注住咧之后即系中美两国嘅关系嗰、那个温度啊吓有几冻啊，或者系会唔会暖翻啲等等咧。咁但系至少咧喺老朋友呢一个词语上边咧，就马上咧即系大家都即系有一啲即系可能系唔系好一致嘅一啲嘅讲法啦。咁喺即系大家会睇有冇边啲嘢即系松动翻一啲咧。嗱喺个峰会结束之后咧，美国同埋中国就宣布达成协议，放宽针对对方记者签证的限制的。 根据双方这个共识，美国将会向中国籍的记者发放一年多次的入境签证，而中方亦都是承诺，一旦美国的政策生效，将会给予美国记者同等的待遇。这个时候不如有关于中美关系的事我们先说到这里。 好， 休息一阵，转头回来讲讲是白俄罗斯最新的情况。 国剧周末影院呈现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精品节目《盛世华章耀香港》，觉醒年代。 前元同向陈独秀推荐周树人为新青年写文章，但是鲁迅对中国目前的现况表示十分绝望，而予以拒绝。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世杰，呢度好多牛牛啊！不过好似唔多对路，佢向我哋冲咗埋嚟啊！ 系咪咁腾鸡一睡文？佢哋嘅生活环境越缩越细，同人咧发生好多嘅冲突，甚至意外。 咁点啊？点算好啊？ 今个星期我请嚟咗关注大屿山牛牛嘅当地人何来，讲下佢哋嘅生活状况。 而我同陈家俊就请嚟观鸟会嘅代表，讲下后海湾鸟区嘅保育措施。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谭永辉、陆宇光，十万八千里。 有关于白俄罗斯边境的难民危机，最新的进展就是当局已经清空了两个由难民建立的一些营地，就将他们搬到去由货仓改建成的临时庇护所。而亦有几百名的伊拉克人就是在白俄罗斯的首都明斯克飞回去伊拉克，就是8月这个难民危机以来第一班遣返的航班来的。 至少有亞姐頭先啦嚇，咁喺個嚴寒嘅天氣裏邊，咁我哋今日嘅節目時間裏邊咧，亦都係即係揾到評論嘅朋友啊，同我哋即係關注下呢一個嘅話題啦。咁啊，應該喺電話旁邊啦，就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陳家樂，陳教授。 早晨， 两 位。 早晨，多谢你的时间。首先问一下，即是现在今个礼拜这个的一些的发展呢，在白俄罗斯方面呢，即是他都即是做了一些的行动呢，是叫做在那个人道危机上面呢，就令大家觉得做了一些的工作。那现在那个处理手法，你整体来讲觉得是有什么的看法呢？ 我想整件事呢，就有两个主要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咁大家關注新聞就係覺得，咦，白俄羅斯有讓步咯，係嘛？咁但係始作俑者咧，大家都不能夠忘記咧，就係呢個盧卡申科作為總統嘅白俄羅斯咧，其實好難預計嘅一個人嚟嘅。一時一樣嘅。咁所以佢而家做一個可能係策略性嘅一個嘅後撤，或者係提供一啲嘅人道嘅救援，甚至乎咧提供一個方法，將一啲嘅難民咧係去即係移送翻去佢嘅原居地都好咧，都不能排除咧。過咗一段時間之後咧，呢一個嘅難民潮會再次湧現。今次對於歐盟、對於波蘭或者鄰國立陶宛等歐盟嘅成員國特別嘅地方咧，就係在於歐盟面對嘅難民潮咧，以往一直都係循可能土耳其嘅陸路啦，或者係地中海嘅海路進入。咁今次咧可以話白俄羅斯咧就開咗個新嘅一個嘅路徑，咁而呢個路徑咧其實都係已經好幾個月嘅事啦。之前咧係較為小規模，今次咧就是一個嘅小嘅浪潮啦，即係講緊幾千人啦。咁所以呢一方面，歐盟或者波蘭嚟講咧係好正常地係視為一個挑釁啦，亦都會將成件事咧係視作即係白俄羅斯盧卡申科將呢啲嘅即係難民或者係中東啊其他地方咧係要逃難嘅人咧係作為一種嘅武器去針對歐盟。咁另外一個角度咧就係呢一班人其實真係有需要係離開自己認為係危險嘅地方，咁所以呢一次都係一種人道嘅災難啦，同埋而家變成一種嘅國際嘅人球咧，係俾啲大國或者係白俄同埋波蘭歐盟之間咧係踢來踢去，咁呢方面咧喺波蘭裏面都製造咗一個好大嘅分歧。唔少嘅朋友咧，其實除咗係支持政府去到抵禦呢一個白俄嘅挑釁都好咧，都嘗試揾啲人道嘅方法去到去接濟或者係去照顧咧一啲有需要嘅難民嘅。 这个的白俄罗斯边境的难民危机呢，除了是一个人道主义的问题之外呢，其实事件呢就最大的关注就是究竟白俄罗斯有没有去到控制或者是主动啊故意啊咁去安排啲白俄罗斯嘅难民呢就係去到边境嗰度尝试去进入欧盟啊。嗱，呢件事呢其实白俄罗斯呢一直係否认有关嘅一个指控啦。咁但係最新嘅情况就係见到卢卡申科呢就接受 BBC 嘅访问嘅时候就话，白俄罗斯呢就係斯拉夫民族嚟嘅，有良心嘅。 白俄罗斯军队知道呢啲难民希望去到德国，可能有部分嘅军人有协助难民，但系就否认系主动邀请啲难民过嚟，引发呢个难民危机。好啦，咁你觉得即系孰真孰假咧？咁如果真系白俄罗斯系有意去到安排呢啲难民喺边境嗰度酿成危机，又代表住啲乜嘢咧？ 大家睇白俄呢個政權咧，或者佢成個嘅情況咧，就係你不能將盧卡申科視為一個無辜嘅人啊！呢個係一個獨裁嘅政權嚟嘅，而事實上亦都有證據咧，係呢啲嘅難民咧係要透過一啲即係蛇頭嚇、一啲嘅旅遊嘅簽證，咁先至可以轉入到白俄羅斯，而用呢個方法咧，經過佢嘅首都明斯克咧，就再轉去呢、這、一個即係同波蘭接壤嘅邊境，嘗試進入歐盟。咁呢個政府如果話非止唔關佢事，即係係咪表示自己無能咧？還是係隻眼開隻眼閉，就有啲嘢發生咗都知㗎啦。咁啊試下睇下挑人一下，咁啊睇下自己攞到幾多嘅政治嘅資本，或者係能夠令到譬如德國嘅總理默克爾同我傾一次電話，咁佢都係即係叫做攞少少面子。咁所以成件事咧好難咧，即係洗白呢一個嘅盧卡申科同埋白俄羅斯政府喺整個嘅危機當中嘅角色，同埋佢可以做到啲乜嘢。再加上咧，其實呢一個嘅即係難民潮咧，斷斷續續咧，其實喺夏天開始，當時最初咧都係啲白俄羅斯嘅異見分子啦，或者要逃避盧卡申科打壓嘅一啲嘅朋友咧，嘗試進入歐盟咧，係希望得到政治嘅庇護。咁嗰陣時，立陶宛同波蘭已經分別咧係指出咗個問題喺邊一度噶啦。咁所以即係喺成件事嚟講，似乎咧，你問我前件事嘅前文後理咧，似乎係俄羅斯盧卡申科本人係想嘗試喺呢一個問題上邊咧，係向歐盟去施壓。而歐盟本身喺處理難民危機當中咧，講真喺2015年嘅超過過百萬人嘗試進入歐盟之後咧，到而家嗰個嘅整體共同嘅即係移民政策或者難民政策咧，都仲未有一個好好嘅定案。而波蘭咧亦都一直反對呢個歐盟嘅即係呢個共同政策，咁所以今次都見到咧，似乎都暴露咗歐盟本身自己內部嘅一啲嘅分歧同埋不足。 俄罗斯咧就即系到而家为止啦，就主要都系话，等白俄罗斯同欧盟直接去倾啦。咁但系喺今次呢一个嘅危机嘅即系呢个期间里边咧，俄罗斯都同白俄罗斯嗰方面有做过军演啊等等啊。你点睇俄罗斯喺今次嘅角色，同埋其实佢个用意有啲咩嘅，即系可以即系睇得到出嚟咧？ 白俄同埋俄罗斯有唔少嘅分歧，或者两个嘅领导人，即系分别就系俄罗斯嘅普京同埋白俄嘅卢卡申科咧，既好似兄弟，但系同时间都系有好多貌合神离嘅情况出现。不过咧喺呢件事上边咧，我觉得俄罗斯未必一个好主动促成呢件事一个难民危机嘅一方嚟嘅。但係因為白俄咧同俄羅斯嘅關係好似係一個難兄難弟嘅關係咧，所以世界各地包括我哋喺呢度觀察咧，都會覺得如果白俄羅斯想做一啲嘅動作係唔啱嘅，係會導致好多嘅政治或者地緣政治嘅衝突嘅話咧，就自然揾所謂大佬啦，即係俄羅斯普京咧嚟到出聲出面嘅。類似情況其實喺亞洲等於朝鮮同中國關係啫嘛，有時試射下飛彈或者威脅下鄰國，咁大家除咗去制裁朝鮮之外咧，都要揾中國傾口，係點樣處理下呢一個你嘅即係爛仔啊？有時咁講啦，一個爛仔政權啊，你嘅細佬咧咁。咁所以呢件事上邊咧，普京就算唔知道或者唔想參與都好咧，佢點都要咧係去提出一啲嘅方法，或者係有啲嘅影響力壓力，係俾白俄羅斯暫時咧係舒緩咧呢一個情況。普京同歐盟關係已經差，盧卡申科同歐盟嘅關係更加差。再加上即係能源啊等等嘅爭議咧，其實即係我相信普京未必好想咧，係多個嘅即係政治人求，即係個難民危機嘅問題咧，係擺喺佢個議程上邊，令到佢同歐盟嘅一啲嘅交往咧，係變得更加咧係僵持落去。 嗯，头先你都提到咧，就难民危机都可能喺欧盟嘅内部造成一啲嘅矛盾啦。嗱，睇翻今次欧盟个处理方法啦，咁啊一直都支持波兰咧系拒绝啲难民入境啊，亦都已经有啲政坛人士咧就酝酿紧兴建围墙咧去阻隔啲难民涌入啦。咁你点样睇欧盟而家处理难民嘅政策咧？ 歐盟處理難民嘅政策咧，其實係好可以話進兩步又退三步 嗱，點解咁講呢？因為特別係波蘭咧，一直都係反對即係歐盟去介入呢啲嘅即係難民政策。啲波蘭係對於即係移民或者難民嘅問題有一個強烈嘅即係反對嘅意見同埋聲音喺裏邊。咁所以今次即係波蘭係即係都唔使等歐盟去入頭，就已經開始即係興建一啲嘅圍欄，又或者係建做呢個鐵絲網去保住自己嘅邊境。咁因為今次係針對住白俄羅斯咧，所以共識方面咧係攞到歐盟嘅共識係一啲都唔出奇。只不過歐盟本身嘅難民政策咧，其實係一路就一種叫待續嘅一個狀態。主要係在於資源啦，分配難民去到不同嘅地方啦，處理嘅一個行政嘅程序、法律嘅規定等等咧，呢一方面咧，不少嘅成員國，特別係波蘭啊、東歐呢啲新啲嘅成員國咧，係一直係以一個主權為先，即係歐盟咧係維持，甚至乎係更加一個下即係落少少嘅重要性去睇呢一件事嘅。咁所以今次係只不過係因為針對白俄羅斯或者白俄羅斯實在太黑人憎啦。盧卡申科實在太令人討厭啦，咁所以先見到一個比較即係團結嘅即係陣式出嚟。咁但係喺移民或者難民問題方面咧，其實波蘭同布魯塞爾咧，可以話係一個天南地北嘅一個取態。 好，唔該曬陳家樂啊，多謝你。 系，唔该 晒。陈家乐咧就系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嚟噶。咁其实白俄都提出一个解决方案咧，就系话建议欧盟接收2000人。咁然之后咧，白俄就将余下嗰5000人咧就遣返回国。咁但系德国方面咧就拒绝方案啊。咁就究竟点样处理而家仲喺边境嘅数以千计嘅难民咧？咁就要拭目以待啦。好，听听11点嘅新闻报道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批准科兴疫苗接种年龄降至3岁，优先安排12至17岁青少年接种，稍后阶段扩展至较低年龄组别，当局会尽快公布接种安排。當局話，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參考了顧問專家委員會意見，並考慮疫情對公眾健康構成的威脅之後，認為批准科興疫苗適用年齡涵蓋3至17歲群組的效益大於風險，可保護他們免受新冠病毒感染，有助盡早回復正常校園和日常生活。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话：，根据本港已为120名中学生接种3剂科兴疫苗嘅研究经验，发现佢哋打3针科兴之后，抗体浓度基本上接近接种阿斯利康甚至伏必泰疫苗后嘅反应。港大正研究为青少年皮内注射科兴疫苗嘅保护力。身兼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讲座教授的刘宇龙在电台节目说，下个月起会就3至11岁儿童展开相关研究，希望明年第一季会有初步数据。他说皮内注射会有刺痛感，针口会出现类似气泡，一般维持7至10日，带点痕痒。他說過往曾經為幼童皮內注射流感疫苗，發現若果以這種方式接種，只需注射1/5劑量，所產生的抗體水平可達肌肉注射全份劑量的效果。政務司司長李家超表示，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確認153名立法會選舉參選人的資格，當中不少是初次參選的新面孔，可見完善選舉制度有效吸引很多有志於服務社會的人士投身立法機構。過去較少出現競爭的個別功能組別，今次有多於一人參選，相信各候選人在爭取選民的支持過程中，將要認真比拼政綱，進行理性有內涵的辯論，不再是惡言相向的劣質對罵秀。李家超在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研討會上致辭說，可以預期隨著新一屆立法會可更有效履行基本法賦予立法會的職能， 提高審議的效率和素質。過去因為政治攬炒而導致立法會原地踏步甚至倒退的情況將不再出現，呼籲選民踴躍投票。李家超又感謝中央對香港的關愛和支持，讓香港得以逐步走出困局。中国成功发射高分十一号零三卫星，发射今早进行高分十一号零三卫星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四号月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天气温暖，星期一北风增强，日间气温逐步下降，星期二三早上市区气温降至十五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现时气温是二十五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封路，咁喺将军澳道因为道路工程，而家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变电站对开嘅慢线仍然系封闭，一带交通繁忙，龙尾排到落观塘游泳池。就喺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变电站，因为有道路工程，慢线封闭，龙尾喺观塘游泳池。咁另外提提大家，喺荃湾嘅永德街因为爆水管，车辆暂时都系唔能够由德士古道左转入永德街，经过清理翻现场嘅交通指示。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近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嘅交通仍然系繁忙，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咁而家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都非常车多，车龙排到过咗圣若瑟英文中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慢车，龙尾白雀街。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嘅龙尾喺果栏。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车多繁忙，龙尾接近白沙湾码头。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游泳池去观塘，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科学园落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大埔丁角路新娘潭来回，同埋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教授，你点解一开始对生物科技有兴趣？ 生物科技从来都冇离开过我哋。 香港生物科技协会创会主席于常海， 当我查书嘅时候，发觉父乳都系生物科技嘅红手啦，我妈咪蒸馒头啦。但你唔好觉得生物科技离好远，只不过咧而家新嘅科学出现咗之后咧，我哋更多嘅技术可以应用落去，所以本嚟咧需要一段长嘅时间要做嘅嘢，打断咗佢。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香港电台第一台， 太阳底下新鲜事。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你去过的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不同情况发出提示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开拓无限视野，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 谭永辉、陆宇光，十万八千里。 听完十一点半的新闻翻嚟之后咧，就有第二节的十万八千里啦。继续有陆宇光同埋谭永辉喺度啊。 上个周末咧，我哋仲喺度等待紧啦，吓喺格拉斯哥嗰个气候峰会嘅公布，最终公布一样有一个加时嘅情况。咁啊，今个礼拜咧就好多人就喺度讨论紧，同埋咧系即系检讨紧咧今次呢一个嘅公约出炉咧，究竟嗰个成果系如何？ 先听一听咧，大会主席沈浩文咧就喺闭幕嘅时候嘅发言。 May I just say, to all delegates. I apologize for the way this process has unfolded, and I am deeply sorry. I also understand the deep disappointment. But I think, as you have noted, it's also vital that we protect this package. 沈浩文发言完之后咧，就听到有一下嘅掌声啦。咁因为咧，其实佢讲讲下咧都有啲啃咽啦。咁佢讲到话咧，呢个协议咧系唔完美，力度比较弱，但系各国咧总算表现出支持同埋共识，因为多国咧对于协议表示强烈嘅保留同埋失望。咁佢咧致辞嘅时候就啃咽啦，就话协商嘅过程咧未能够令到各国满意咧，而为此致歉。 呢一份咧格拉斯哥气候公约咧，咁嘅内容咧系包括咗咧推动各国喺2022年底咧之前咧巩固咧佢哋喺2030年嘅减排目标啦，要求咧富国系增加协助弱国应付气候变化嘅经费咧至少要一倍啦，同埋逐步减少咧不减排嘅燃煤发电，以及咧逐步淘汰化石燃料补贴等等嘅计划。 不过今次咧，关于燃煤嗰方面咧，就系嗰个嘅协议啦、公约啦，咁就令到有啲人咧就系提出质疑啦。因为咧，根据咧系英美传媒报道啦，咁啊头先讲啦，呢个公约讲到话逐步减少不减排嘅燃煤发电啦。咁呢个系中国同埋印度力争修订文本嘅结果嚟噶。本来个字眼咧，个草稿系讲紧逐步淘汰，最后个文本咧就讲紧系逐步减少燃煤发电啦。呢个嘅字眼嘅改动咧，就引发啲欧洲国家同埋岛聚国嘅不满。咁喺谈判嘅最后关头咧，咁根据报道咧，咁啊中国同埋印度等等依赖煤炭嘅发展中国家咧，系坚决反对采用系逐步淘汰呢个嘅字眼。 印度嘅气候部长亚达夫话咧，开发中即系发展中国家咧，仍然系必须要因应发展计划同埋消除贫穷咧，系难以承诺完全淘汰煤炭同埋化石燃料补贴啦。中方要求条款用词咧就系逐步减少嘅。 咁纽约时报嘅报道就话咧，系代表住全球四大温室气体排放单位嘅代表，包括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谢振华啦、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利、印度环境及气候部长亚达夫、欧盟副主席兼绿色新政负责人蒂默曼斯咧，同埋联同大会主席沈浩文咧，一度系闭门磋商嘅。与会嘅欧盟官员咧，对于媒体话咧，当时嘅谈判气氛紧张，而亦都有啲国家系批评呢个改动啦，包括瑞士代表、联同马绍尔群岛、墨西哥等等嘅国家谈判代表咧，就批评今次嘅改动。 咁啊，亦都睇下即系其他啲方面嘅反应啦。墨西哥嘅代表就话咧，佢哋系喺不透明、不包容嘅谈判过程之中咧，就被挤到一旁啊！佢哋完全咧都系有个担忧，但系咧就被告知不能够重修协议嘅文本，而其他人咧就能够淡化佢哋嘅承诺。 咁而另外马尔代夫嘅代表咧就系话1.5度同2度之差对佢哋嚟讲咧系等同死刑啊，因为佢哋系一啲嘅海岛国家啦，咁所以都担心咧就系如果气候变化嘅问题持续落去嘅话咧，担心佢哋会被海水淹没。咁而丹麦嘅代表就话咧系中国同印度咧冇俾主办国留有余地，如果要谈判更加透明同埋公开咧，一切只能够推倒重来。 头先听到咧，声带之中都大有伤感。咁同埋即系协议嘅大会主席岑浩文咧，为最后更改字眼咧就深感失望啦，就话达成协议咧系脆弱嘅胜利啊，咁啊认为大会至少要达成首个逐步减少使用煤燃发电嘅国际协议啦，并已经系制定咧将全球暖化嘅限制咧喺升温1.5度嘅呢个路线图嚟讲。 咁另外咧，就係一啲嘅氣候變化咧，對於一啲嘅國家嚟講咧，係造成一啲嘅破壞性嘅影響啦。一啲受害國家咧，希望得到損失與破壞相關嘅補償。咁喺開會期間咧，一啲窮嘅國家嚇，比較發展中嘅國家咧，一直喺度呼籲透過損失同破壞原則係提供資金，即係一啲富裕國家咧應該補償翻佢哋冇辦法適應呢個氣候變化嘅影響。協議今次指出咧，損失與破壞嘅談判將會繼續舉行。 在很多的即国际的领袖或者是一些相关的持份者啦、民间的组织啦、一些不同表达意见的人呢，即都不同的形式参与之下，这个 COP26, 联合国的气候的峰会呢就即落幕。COP27 呢将会在埃及，就是下一年底呢就会是举行的。 讲开一啲气候议题咧，咁其实见到今个礼拜咧喺加拿大咧都出现咗都几严重嘅水灾啊！嗱，加拿大嘅卑斯省咧由星期日开始咧已经系连日嘅暴雨，灾情都几惨重噶，好多地方水浸啦、山泥倾泻啦，最少咧就系18,000名居民流离失所，最少一个人死亡，多人失踪。 卑斯省长咧就话：呢一个灾难咧就500年一遇啦，咁系嗰啲洪水啊、泥石等等咧。就即系严重咧，影响咗温哥华港嗰嘅交通啦。咁个铁路嗰方面咧，都去到星期三咧，都仍系停运紧嘅。 咁啊，卑斯省咧就要求联邦政府向美国求助啦，亦都确保省内嘅天然气能够供应稳定。而加拿大咧亦都系调派咗空军啊，去到卑斯省去协助一啲受困嘅灾民。官员预计重建费用咧要高达10亿加元啊。 有啲嘅气象学家咧都即系将呢一个咁罕有嘅即系灾情咧系归因于极端天气啦，或者系呢一个气候变迁啦等等，或者有一啲嘅人为因素喺里边嘅。山泥近年亦都除咗今次啲水浸，有啲山火等等啦。咁好多人都关注到即系呢啲嘢同嗰个人类嘅活动嘅一啲关联啦。 好啦，呢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啦，不如听听咧系以下嘅环节人民足印先啦吓。今次咧就讲讲一个喺关于英国嘅故事啊。咁近排咧就有啲嘅国会议员被指咧系涉嫌以权谋私，就引起一个讨论，就系话嗱，国会议员应唔应该喺出面有其他嘅工作咧？听听我哋喺英国伦敦嘅朋友丁宏良同我哋讲下。 10,000八千里，人民足印。 英国政坛近日正被国会议员涉嫌以权谋私的丑闻搞到满城风雨。事件由最初执政保守党的议员彼得森被指收受利益为企业充当税客，演变成其后约翰逊政府绕过独立调查为彼得森开脱的争议。这次丑闻不单止严重影响保守党的民望，也都引申出英国国会议员究竟应不应该兼任其他公职的讨论。英国议员在任内兼任其他公职的传统其实由来已久，早在19世纪从政通常只是议员的副业，他们在任期间多数都会继续保留他们原有的生意又或者职业。直到战后国会的工作日渐繁琐，加上民众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议员和向他们申诉，议员的职务才是慢慢变得专业化。但时至今日，国会入面仍然有不少的议员在从政期间仍然继续兼顾其他的业务。在彼得森丑闻出台之后，本身是律师的前检察总长郭思贤也都继而被传媒揭发，在肺炎疫情的期间，他曾经多次去到位于加勒比海的英属维尔京群岛帮企业做法律顾问。他不单止收取数以10万计的律师费，也都曾经在当地逗留数月之久，而被指忽略议员的职务。事后郭思贤的一众党友帮他解话，话如果他真是忽略议员职务的话，他选民也都自然可以用选票去表达他的不满。但民众都质疑，为什么年薪逾80,000磅的议员仍然要在外被捞呢？质疑这样不单止令到议员未能够专注服务市民，更加可能出现利益的冲突，甚至企业可能透过聘用议员去担任顾问之类的虚衔来掩饰利益输送。因此不少的市民和政界中人开始探讨国会是否应该全面禁止议员在外兼任其他的职位。但民众也都其实不是一刀切地反对议员兼任其他公职的。民调机构 YouGov 就曾经访问过英国的民众，发现相对于帮企业做税客又或者董事，大众似乎比较接受议员兼任医生一类的前线服务人员。而另一方面，全面禁止议员兼任公职亦都可能令到来自其他界别的人士不再参政，最终令到议会变成政界出生人士的一言堂。因此虽然禁止议员兼任其他的职位可以堵塞议员以权谋私的漏洞，但是对于国会的代表性和民主政制的长治久安亦都不是只有利而无弊。 人生从来都是一个学习旅程。 今集嘉宾古物咨询委员会主席苏章德。 我成日都要提醒自己，其实我们千祈不要忘记我们的初心，每个人都是我们有我们的不同的梦想，还有我们是真的充满想象力和是创意。如果我们成日都会可以是拥抱他们的话，我相信是会令到我们是终身受用的。我是苏章德。 星期六晚上九点，一起进入人生学堂。 旅游乐园今个星期同大家耳朵游日本妙彩。 今个星期邀请到摄影师 Will Chou 同大家分享之前到游日本鸟取大山， 仲有被誉为最危险嘅国宝三德山、三佛寺，当然唔少得分享影星空、樱花、红叶、雪景嘅摄影贴士啦。 星期六下昼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 欧海星、仙奴， 旅游乐园见。 谭永辉、陆宇光，十万八千里。 继续十万八千里节目啊，讲讲一啲嘅疫情同埋衍生出嚟嘅问题先啦。咁见到咧，近期欧洲嗰个疫情咧，就系又再成为咗系新冠疫情嘅中心啦。咁而欧洲好多嘅地方咧，都系采取更加严谨嘅啲社交距离措施，甚至咧系封城嘅措施。例如话荷兰咁样啦，咁啊早前咧已经系宣布咗一个为期三个礼拜嘅局部封城啊。咁而咧亦都系见到啦，吓有一啲嘅，譬如系疫苗通行证嘅措施啦，同埋咧，新年除夕之前咧，都系禁止烧烟花，咁就引起咧就数以百计嘅示威者就走上街头咧，就抗议政府嘅活动嘅呢啲措施啦。咁佢哋就掟石啊，同埋咧就系烧一啲嘅警车啊。咁而警方咧系出动一啲嘅水炮啊，去到驱散一啲示威嘅群众。 疫情反彈又有德國啦，咁就喺星期四咧，佢哋嗰個單日確診個案咧係首次突破65,000宗嘅。咁喺德國咧就大概68%嘅人咧係打咗針啦，而其中一個即係接種率偏低嘅西歐國家啦。當局進一步咧收緊咧對未打針人士嗰啲嘅限制啦。 咁而咧見到咧係包括咧就係各個喺各個州嘅按住各個州嘅住院率嚟到實施啊。咁如果7日内咧就平均有10萬人有3人感染住院，民眾進入食肆、酒吧咧或者參加啲嘅文娛活動咧，就必須要證明自己已經打咗針或者係已經染過病康復。咁而現時德國16个州咧，大部分都是呢个标准，咁所以咧系都有咁嘅措施喺度。 默克尔咁佢而家身份咧就呢个看守政府总理啦，咁就形容当地第四波嘅疫情咧系形势令人哋忧虑嘅，亦都话咧联邦政府咧系要考虑地方政府立法咧强制医院同埋护养院嘅员工咧系接种新冠疫苗啦。咁啊冇几多个礼拜之后咧就到呢一个圣诞假期啊，圣诞节日啦，咁啊圣诞市集亦都系即系大家一啲比较上擔心的一些安排會是怎樣，大家都會很關注。另外在奧地利呢，就也都是宣布了一些比較嚴厲的措施，就在星期一開始呢就對未接種新冠疫苗的人士呢實施個禁足令，就除了工作或者是購物一些基本活動之外呢是不得可以外出的。就奧地利的接種率都是偏低，還有看那些新聞片呢，很多人在街上在這個時間都是沒有戴口罩的。 星期一就有一个对于未接种疫苗的人士的禁令，其实就最新的消息就已经是奥地利宣布全国的封城了，所以都见到那个措施是因应着个疫情的反弹是越来越严厉。有些政党其实都质疑这些措施就会影响到很多居民的生活，亦都有些人去到奥地利总统府的门口那里就抗议相关的措施，当中都包括一些医护工作者嘅， 冇错啊。咁啊，亦都讲讲其他啲今周嘅新闻啦。包括咧喺周初啊，星期一嘅时间咧，俄罗斯咧进行咗个反卫星导弹测试，咁就用导弹咧就直接喺地球升空咧就击毁咗一枚咧陈旧嘅属于俄罗斯嘅卫星啦。咁呢一个嘅动作做咗之后咧，美国国务院啦、美国太空总署咧分别都谴责俄罗斯嘅。 咁呢个试验咧就产生咗好多嘅一啲太空碎片啊，有1500多块可以跟踪嘅轨道碎片，同埋几十万块小碎片啊。咁呢碎片咧亦都迫使国际太空站嘅太空人咧要匿翻入太空舱嗰度，影响都相当大。 而家国际太空站咧有7个嘅太空员啦，有4个美国人啦，1个德国人同埋2个俄罗斯人嘅。咁有一啲嘅科学家咧，都同埋一啲科学事务嘅记者咧，都形容咧呢一种嘅测试咧，其实系非常危险啦，甚至系疯狂噶啦。呢啲嘅碎片咧，其实唔系话即系你爆完依家冇嘢啊，咁你见到咁，其实嗰个潜在嘅威胁咧，除咗系对太空站嘅人啦，亦都系对地球里边咧，亦都系可以系维持几年呢一种嘅威胁嘅。呢啲系所谓嘅太空垃圾。 俄罗斯国防局咧系证实咗有呢个测试进行过啊，亦都讲到话咧，其实以前中国啊、印度同埋美国都进行过呢类测试，就并唔系俄罗斯咧自己系第一个咁做。咁而根据咧系美国太空总署嘅资料咧，咁啊2019年10月太空垃圾来源国嘅统计，俄罗斯咧系有超过5000件，美国4800多件，中国3700多件。 咁印度都有嘅，80件啦。咁另外讲下印度咧，喺琴日咧，当地咧就星期五啦，印度总理穆迪咧就宣布将会废除咧3项具争议嘅农业改革法律啦。咁呢一个咧就被视为咧一种好大嘅让步啦，甚至乎系穆迪政府咧所做过嘅最大嘅一个嘅妥协。咁当然都被视为咧印度农民抗争嘅一个胜利啦。 咁啊，普遍都認為啦，莫迪嘅讓步咧就同印度嚇北部3个邦咧就嚟舉行一個地方選舉係有關係嘅。 好啦，我哋節目嘅最後一個環節啦，今個禮拜有一啲人物係介紹嘅。 我哋嘅同事朱令君啊，就会介绍一位咧，就系慈善家兼电影制片人，佢叫做斯科尔，佢亦都系咧 eBay 嘅第一任总裁嚟嘅噃。 10万8千里人物档案。 慈善家兼电影制片人杰夫·斯科尔， 今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榜第451位，是网上购物平台 eBay 第一任总裁杰夫·斯科尔。除了是坐拥60亿美元资产的亿万富豪，他亦是一位慈善家和电影制片人。斯科尔出生在加拿大一个犹太裔家庭。14岁嗰年，佢嘅爸爸患上癌症，佢同斯科尔讲自己唔怕死，但系好后悔一生中冇完成想做嘅事。爸爸嘅说话启发斯科尔，立志唔会只顾工作而忘记自己嘅人生目标。佢细个嘅时候想成为作家，希望透过文字引起对社会议题嘅关注。他曾经在大学报社担任编辑，写过有关贫富悬殊的文章。不过他认为要有足够的资本才可以追随梦想，目标是20多岁的时候可以赚多些，然后提早退休。他后来去了美国加州进修，并成为 eBay 第一位全职员工和首任总裁。eBay 的成功令他以33岁之龄成为亿万富翁。几年之后，斯科尔记起自己的儿时梦想，就是透过故事改变世界。他成立一间名为参与者的电影公司，专门制作具社会意义的电影。有人笑他想成为百万富翁的方法就是一个亿万富翁走入电影业。不过斯科尔并没有理会，公司至今制作超过100套电影，曾经获得21座奥斯卡金像奖，包括2套最佳电影，以天主教教会性侵儿童为主题的焦点追击，以及讨论种族议题的绿宝女友。斯科尔自己以电影回应世界，亦同时支持其他社会企业想方法解决世界上最迫切的问题。他早在1999年就成立基金会，投资有远见又有创意的社会企业家，至今受惠机构超过160个，横跨5大洲。有多少人有能力改变世界？斯科尔就说自己好好彩，至少可以试一试。 该晒朱令君啊。咁啊，头先提到斯科尔间公司其中一部制作嘅电影咧，就系攞过奥斯卡最佳电影嘅《绿宝旅游》啦，即刻送嚟咧就系电影里面其中一首歌《That Old Black Magic》。 Magic has me in its spell. That old black magic that to you weaves so well. Those icy fingers up and down my spine. The same old witchcraft when your eyes meet mine. I love them so, yeah. That same old tingle that I feel inside. And then that elevator starts its ride. And darling, down and down. Fire. Well, now you're the lover I have waited for. You're the mate that fate had me created for. And every time your lips meet mine, oh, down and down I go, round and round I go. In a spin, kind of loving that spin that I'm in. Under that old... 食字嘅 Old Black Magic 咧，黑魔法咧，其实讲紧即系爱情啦。咁但同时咧，亦都讲紧咧系一个电影里面嘅黑人议题，因为讲紧系黑人钢琴家与白人保镖系演出巡回嘅故事嚟噶。 咁啊，喜剧咁，但系咧就严肃嘅议题喺咧包含喺里边啦，嗬。 嗯，咁啊，讲到话系啊，嚟紧啊，美国仲有啲咩日子会大家留意咧？ 我下个礼拜我哋做节目嘅时间都系 Black Friday 咯。 哦，咁啊，可能系好多人咧就系、是、购物啊，疯狂购物嘅啲日子喎。 直头成个礼拜大家都喺度口头禅挂咗喺口中噶啦，就有咩 deal？ 咁啊，下个礼拜咧再见啦，拜拜。 周末平安。